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一份绝密情报，隐藏着全面消灭红军的计划。两个关键人物在紧要关头帮助红军突出重围，提前长征。蒋介石煞费苦心制定的铁桶计划究竟有多危险？这份情报又是怎么历经千辛万苦送到周恩来手中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绝密情报之铁桶计划。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岌岌可危。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血战一年，没有能够完全抵挡住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军四面蚕食着红色的土地，一步步迫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就在蒋介石为其围剿红军制定的铁桶计划即将实现而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份绝密的作战计划却送到了中共中央的手中。千钧一发之际，中央果断决定红军提前实施战略转移，伟大的25000里长征就此开始了。出发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半个月左右。回看长征出发时的历史，其凶险和惨烈至今令人惊心动魄。红军突破4道封锁线，浴血相将，总兵力从8万锐减至3万人。幸而中共中央还在，红军主力还在，革命的火种还在。如果没有那份在铁桶完成之前送出的绝密情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毛泽东在长征突破乌江天险后曾经感慨，我们这些人呐，能够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搞情报的同志指的是屡立奇功的隐蔽战线，当然包括搞到蒋介石铁桶计划的同志。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一个并非共产党员，却被称为共产党的老朋友的国民党少将莫雄，一个是功勋卓著的隐蔽战士，真名隐藏于历史几十年的项羽年。1933年秋天，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亲自坐镇指挥，对江西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到50多万人。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南昌行营，亲自坐镇指挥本次围剿。 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等十省和上海、南京、武汉三个特别市的军政事宜权力极大。也正是在这前后，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了中央苏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十分信赖李德，将军事大权交给李德。李德指挥的特点是拘泥于教条，并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1933年9月到11月，红军与国民党军在瑞金北边的要地黎川在鏖战。由于死守黎川，导致黎川失守，后来多次战斗也没有能够收回。这样，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就失利了。同年11月，以陈明书、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19军的将领发动了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迅速调集围剿部队讨伐第19路军，后者在1934年1月被击败，随后蒋介石调整围剿部署，卷土重来。这一次，蒋介石有了一位德国高参，前全德陆军参谋长、国防军总司令冯·塞克特上将受邀来华，正式担任了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传统的说法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将苏区红军置于死地的堡垒战决策，主要出于塞克特的建议。堡垒政策要求国民党军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紧逼。其核心又是行军所至，建立碉堡，即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依靠稠密的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匪区。据国民党当时资料当中统计，从1933年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仅在江西苏区周围其碉堡总数就达到了14294座，形成了滴水不漏的铁桶阵。且不说蒋介石政府的碉堡政策是不是出自德国人塞克特的建议，在红军这方面，另一个德国人李德必须要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负主要责任。1934年7月，国民党军先后突破了红军的外围防御，直向苏区腹地扑来。而此时中央的红军兵力不到10万人，粮食供给十分紧张，弹药也是极度匮乏的。加之半年的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已经不足4000人。面对险恶的敌我态势，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博古却提出了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的一寸土地等错误的指导口号。而李德呢，更是用军事教条主义，打起了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致使红军遭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仅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当中，红军就伤亡了5500多人。而分兵迎敌又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了节节败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只剩下7-8个县城。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的陈毅形容，当时的苏区啊，那狭小的地域拿一梭镖一捅都能够戳穿呢。眼看着堡垒政策的目标就要实现了，9月下旬， 蒋介石在庐山的孤岭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制定了最后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他调集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圈，架起了30多道铁网，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同时组织几十万大军逐步向瑞金推进，包围半径啊，距离瑞金仅有150公里。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的范围进行决战。庐山会议最后由蒋介石致闭幕词，蒋介石信心满满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经稳操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在场的200多位国民党将领是个个摩拳擦掌，但是唯有一人外表慷慨激昂，内心呢，却为红军的命运而焦急万分呢。他就是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庐山已经开始下雪了。开会的地方叫孤岭，这是一个虚长，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庐山顶上。这次秘密军事会议就在离虚长不远的一座礼堂里召开，整个孤岭都置于严密的警戒当中。在莫雄的回忆录中，这场关键的国民党军事会议伴随着一片消杀之气。这次会议有200多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五省的主席、部队司令、军长、师长、高级参谋。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负责具体事项，莫雄作为国民党军少将参议、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原本是不够格参会的。但是一来，莫雄管辖的赣北第四行署是德安地区，庐山正好在其中；二来，莫雄与蒋介石关系特殊，所以呢，被破格特邀参加。莫雄与蒋介石颇有渊源，他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又绝不止于恩情。莫雄生于1891年，广东英德人，贫苦出身，早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在国民党内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被人尊称为莫大哥。1922年北伐军兴师讨伐军阀吴佩孚的时候，蒋介石时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总参谋长，负责大本营的留守工作。有一次，桂林附近的山区土匪万余人包围大本营，蒋介石被困其中，慌忙拍电报向粤军第四独立旅求援。莫雄时任该营营长，带了两个营冒死把蒋介石救了出来，这是他与蒋介石结下非凡交情的开端。刚认识蒋介石的时候，莫雄对他颇有好感，但是蒋介石很快就表现出了反复无情的政治手腕，这让这位极重义气的莫大哥对他是离心离德。192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遇刺之后，粤军中的一些高级军官受到牵连， 蒋介石趁机逼迫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下野夺得兵权。当时莫雄已经是粤军中将师长，所属部队被蒋介石以反革命军队的罪名缴械，莫雄被迫逃往澳门。此后莫雄由先前的对蒋介石有好感变成了政治上完全不再信任蒋介石，这也是他日后向中共情报组织靠拢的基础。1930年年底，莫雄在上海见到了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谋了一个财政部视察的挂名闲差，每个月有300块钱的高薪，基本处于赋闲状态。赋闲在上海期间，莫雄偶遇了他在粤军时的旧部，那个人的名字叫刘亚佛。刘亚佛是鲁迅先生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当中的刘和珍的哥哥，是中共地下党员。1925年，莫雄任粤军第11师师长，与刘亚佛相识。他当时并不知道刘亚佛的真实身份，但是觉得这个刘亚佛头脑清醒，新颖，思想进步，于是委任他为师的政治部主任。只是共事不到一个月，这个师啊就被蒋介石缴了械，两个人自此分别。上海重逢，莫雄和刘亚佛甚是欢喜。了解到莫雄的境遇和思想状况之后，刘亚佛认为莫雄是争取的对象，这才向莫雄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来经过刘亚佛的介绍，莫雄又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阎锡纯、项羽年、卢志英等人，并与中共中央特科搭上线，成为特科的重点统战对象。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莫雄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呀，向阎锡纯提出要求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阎锡纯传达了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李克农的意见。莫雄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党是欢迎的。但是，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当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了方便工作起见，暂以不参党为宜。莫雄在国民党中留了下来，一直是暗中帮助共产党，但是终生没有加入共产党。此后数年，莫雄几次公开暗中反蒋，却没有招致大祸，只是在官场军界几经沉浮起落。而这位一身江湖气的莫大哥，结交甚广，人脉极深，总有朋友在关键时刻提携帮衬。1933年年底，莫雄受中央特科派遣到江西投靠当年的小兄弟薛岳。薛岳此时已经是江西剿共部队的第二路军总指挥，蒋介石的得力干将，正春风得意。他让莫雄在第二路军南昌办事处挂了个单，又是一个只领薪水不干事的闲职。没过多久，莫雄在南昌遇到了故交杨永泰。杨永泰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南昌剿共行营的秘书长，他保荐莫雄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蒋介石签发了委任状。相对于莫雄的资历背景，这个职务虽不显赫，但是属地重要，管辖着蒋介石极其偏爱的庐山，而且接近中央苏区，剿共责任很大。粤军出身，非蒋嫡系，又有着多次反蒋历史，莫雄何以得到蒋介石的委任呢？莫雄在回忆录当中说，在私交方面，我与蒋氏表面上是融洽的，我每次去见蒋，侍从室的人极少刁难。 而据莫雄之子莫栋梁分析，在蒋介石的眼中，莫雄就是一介武夫，能打。在粤军的时候，蒋介石和他合作过，几次硬仗都打下来了。但他不知道我父亲思想上的变化，以为这些人是没脑筋的。此前，莫雄在宋子文手下曾经担任税警总团团长，在淮徐地区成功剿匪，此事令蒋介石印象深刻，也是莫雄被任命的原因之一。但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把一个共产党的朋友派到了剿共一线，更不会想到这个以剿共为任的保安司令居然把一队共产党人堂而皇之地招至麾下。孤岭军事会议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甚至连蒋介石年谱中也没有具体提到这次会议，只有粗略记载。在1934年9月20号之后的秋天，在庐山召开整军会议。1934年10月4号，蒋介石与杨永泰等人离开庐山去武汉视察。孤岭军事会议的具体日期很难查实，不过不管是什么时候，会议传达出的铁桶计划给莫雄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因而对其内容莫雄是印象极其深刻的。这份铁桶计划策划的极为严密，仅阐述文件摞起来就有几斤重，内容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的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图表以及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等。每份会议文件都打有蓝色的极机密的字样，并且按名单编号存档。除了刚才跟大家说的150公里半径的包围圈以外，蒋介石还有详尽狠毒的最后作战计划。比如说，只要等到包围圈完成，各剿匪部队每日向瑞金的中心推进7到8华里，每推进1华里就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的设置使得他们的火力构成了极为严密的交叉封锁网。为了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输部队，实施机动进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消灭。为隐蔽作战企图，计划还要求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还没有完成之前，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不断地与红军保持纠缠，用假象造成红军判断失误，以达成铁桶作战的突然性。莫雄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那是不堪设想。莫雄是深知其中的厉害呀。孤岭军事会议一结束，他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此时啊，已是掌灯时分。莫雄一进司令部大门，就传令召集司令部的几个核心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开会。这几个人呢，无一例外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刘亚佛这时的身份是赣北第四行署专属的主任秘书，剿共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是卢志英，情报参谋是项羽年，这都是莫雄在上海的时候的直接接触的中共地下党员。原来呀，蒋介石在给莫雄签发委任状的时候，为了表示信任，还让杨永泰给莫雄行署和司令部两份空白组织表以及3000元大洋，任由莫雄找自己的人搭班子。此举是正合莫雄之意。莫雄回到上海，